年篇三之夜长梦多。以下节目内容部分含有惊吓成分，可能会引起不安，敬请留意。 阿君少，请问你死咗去边啊？成天人等你一个啊，食饭食成世啊 ！Sorry 啊，导演，头先有个阿婆跌咗啲嘢，咁咪顺便嗲两句咯。 阿婆你都嗲，你有冇嘢啊你？你叫阿婆出粮俾你好唔好？仲唔埋位？ 啊、，sorry 导演。 哎，快啲啊，开机啊 ，roll 机 action。cut。 吓，又 cut。咳咗几十次噶咯，再咳个天都落埋雨噶咯。 你睇唔到个女主角左边条眼眉毛深过右边嗰条咩？我觉得完全接受唔到啊！喂，揸机嗰个 camera， 阿君少，你部机摆过少少得唔得？唔该你。 得，导演。 嚟，再嚟个，再嚟个 ，action！ 落雨啊！收机啊！ 收机啦！收机啊！落雨啊！走啦！ 都话咗噶啦。 喂，咁大雨，不如搵个地方唞下先啦，听日再拍噶啦。喂，嗰边又好似有啲酒店喎、啊，不如求其搵间撇撇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喂，嗰几间全部满晒、啊。 冇办法啦、啊，咁咪要去嗰间咯。 转角嗰间好鬼噏耷噶。 冇办法啦，唔通瞓街咩，大佬？ 咁不如继续拍啦，拍埋佢，早啲瞓啦，大家。 你都黐线嘅，啲 cam 唔湿得水噶。 未湿过点知唔得啫？ 成日都想做，都黐线。 小姐有冇房啊？ 唔好意思，先生，我哋酒店啲房已经满晒啦。 满晒嗰条车事嚟噶，你而家咪睇我俾唔起钱啊？ 唔系咁啊，先生，嗰间系房事，不过我唔俾得你噶。 点解啊？ 因为间房唔干净噶。 唔干净咪同我抹干净佢咯。 吓？ 咁大间房同我讲冇房，仲要咁干净嘅。有冇搞错啊？ 喂，边个边个，你同我落去买啲嘢饮翻嚟啊！喂，啊，要两支起力，三罐青岛，四支啊，是但啦，是但执啲虾片薯片翻嚟啊！ 嗯，好啦，五分钟就翻。 唉，成身湿晒，等我冲个凉先。 喂，阿君少，你眼就撞到个咩阿婆嚟噶？系咪十零岁嗰啲啊？ 梗系唔系啦，一个普通阿婆嚟嘅啫嘛。 咁你同佢讲咩啫？ 冇啊，原来佢识摸骨噶、啊，咁佢咪帮我摸下咯。跟住佢话我未来会有大灾难、啊，我就唔信邪啦。 诶，边个话唔信邪啊？ 我咯， 唔信邪玩笔仙啦。 玩咪玩，惊你啊？ 不仙不仙不仙不仙不仙不仙， 我林宇有事请求，请速速现身。 车都冇料到嘅， 阿家军话佢近排扯啊嘛，俾佢试下咯，再嚟多次啦，好冇？ 你嚟啦，你嚟啦。 哦，好。 不仙不仙。不仙不仙，不仙不仙。 我家君有事请求。你咁邪嘅？ 啊，越滑越快、哦， 越转越快、哦。 哇！ 停埋，停埋。 哇！真系好邪、哦，家君你。 问啊问啊，问咩啊？问咩啊？ 等等先，大家记住有好重要嘅一样嘢，千祈千祈唔好缩手啊！缩手就撞邪噶。同埋咧，如果问问题之前咧，就要首先问下笔仙佢个身世，因为次次请嚟嘅笔仙都唔同，佢嘅道行都会系唔同噶。不如由我问先啦。 不仙不仙，请问你几多岁啊？ 哇，喐啦喐啦！ 二十五，咁啊，哇，25岁，唔知系男定系女呢？女，女喎、啊，唔知佢结婚未呢？哇，未啊！哇，好邪，女鬼未结婚，咁后生就死，一定系有啲黑仔嘢啦。咁，不仙，请问你系点样死噶？杀，话系自杀定系凶杀呢？凶杀，咁揾到凶手未啊？又未啊？咁你而家喺边啊？墙 吓 吓 吓，唔系啩？去玩啊！ 记住唔好缩手啊！一缩手撞邪噶啦！ 你哋边个喺度玩嘢啊？揸住支笔系咁写， 冇嘢啊，冇嘢啊，唔好自吓自己啊！ 咦，支笔有写啊 ？Go go 我。 哇！喂喂，唔好！ 哇！支笔自己喺度转啊！快啲走啦，唔想再玩啦！ 喂，家军，你冇嘢嘛？ 喂，阿军，军，佢晕咗啊！ 喂，家 军， 你冇嘢嘛？ 喂，阿军，军，佢唔见晒嘅，最屘一个人从床爬咗出嚟噶，唔好吓埋你啊！ 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但你想我点样帮你啊？ 喂，你哋做乜出晒嚟啊？今晚我瞓个厅噶、哦。喂，唔好刮啦，唔好刮啦，唔好刮啦，唔好刮啦！ 喂，做咩扮墙啊你？ 咦，污糟邋遢，成地都系泥嘅。喂，你朋友呢？我要执嘢噶。喂，同你讲嘢啊，你做乜对住埲墙自言自语啊？ 出嚟啦。喂，停咗雨啦，唔好玩啦。喂，唔好掘啦。喂，停咗雨啦，开工啦。再唔拍，唔知几时先拍。出嚟拍戏啦。喂，出嚟啦，唔好玩啦，等你好耐啦。停雨啦，拍戏啦，够钟啦，做嘢啦，唔好掘啦。 多谢你哋嚟陪我。 鬼话连篇三支，夜长梦多。M 仔饰演家君 ，Kenneth 饰演神婆及执法阿禅，子峰饰演导演 ，William 饰演梁 ，Finky 饰演阿边个 ，Kimchi 饰演酒店接待员 ，Vienna 饰演女鬼。